挂天，光辉洒遍，同上山岗千里可见。原野青青，芳草片片，徐徐暖风轻轻透面，同聚笑声彼此听见，同住美景好似飞燕。原野青青，芳草片片，徐徐暖风轻轻透面，同聚笑声彼此听见，同住美景好似飞燕。唯盼珍惜光阴似箭，期望发展冲霄志愿，无论世间匆匆千变，唯有理想不会改变。唯盼珍惜